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鼓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问君此去几时来？来时莫徘徊。天之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。